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大家好，人生人生144集啦，今日咧我哋坐揾到阿东嚟吓，呢个好开心嘅人嚟嘅，我睇，同埋佢把声好好听嘅，好动听嘅，讲嘢又好好听啦，所以佢都系一个网台主持啊，咁啊，我。 出咗个题咧，叫做屏东屏西。点解咧？因为我知道佢个节目，网台节目就叫东平洲。东平洲系嘛？东平洲做咗几耐啊？ 东平洲咧， 其实就以前低俗频道嘅节目嚟嘅。咁后来我就即系同低俗频道就拆咗伙啦。咁就系啊，即系有少少即系当时有啲问题啦。咁就而家系独立节目嚟嘅。咁喺 Facebook 你 search 东平洲个 page， 就如果你like咗佢咧，咁就可以我就每个礼拜嘅节目咧都会 po 上去。咁你呢个系咩一人网台？ 系啊，冇错，哎呀，咁鬼型啊，真系就喺 YouTube 嗰度做独立直播咯。咁但系咁都 attach 住 IBHK 另外一个网，即系 IBHK 嘅。咁我喺 IBHK 做直播嘅，咁 IBHK 都会同步播出嘅。东平洲每个礼拜二嘅。 其实咧，我咪揾过阿鳄鱼嚟嘅，阿林康正嗰啲，我觉得 I P H K 真系人才仔仔嘅，真系冇人。唔系， 嗰个系低俗，低俗嗰度 M I H K，真系人才仔仔，系真系嘅吓，汇聚咗好多吓，真系英雄豪杰，尽收天下兵器咯，真系唔简单吓，又唔想有咁多其他嗰啲政治瓜葛啦，最好啦，嗰度一个好地方。 好啊，即系其实有时做即系我哋做网台，有时最尴尬嗰啲位就系一啲政治嘅争拗啊、立场嘅争拗啊，咁而家应该好啲啦。其实即系而家我知道最大嗰个号称最大嗰个就而家就咁样嘅时候，那个唔系X，咁样，而家好多好多啊，即系大家舒服晒，舒服晒，咁自由好多啦，大家。 你讲得啱啊！其实讲真啦，我点样认识阿东呢个人啊？唔系 personal 节目啦，节目好有趣啊，搞到要风风雨雨啦，吓，满城风雨啊，又话有好似总之大家唔讲咧是非啦，总之有趣。 过去就唔好睇啦。你就系由讲呢啲咁有趣啦，好风趣，好风趣，好玩嘅一个节目啦。咁而家你系去做咩？评论时事咁啊，喺两个极端嚟嘅。 其实一直都有嘅，因为我10年喺人网嘅时候咧，即系有我自己有节目叫职场起义，咁就每个礼拜咧都会请。 啊系啊，嗰个我有听，嗰个我有追噶， 嗰个我有追噶。系啊，咁嗰阵时咧呢个节目咧都几有趣嘅，即系每个礼拜会请唔同行业嘅， 系啊呢个好啊呢个。 医生啊，即高志医生律师又有，甚至系揸的士小巴嘅又有，即任何嘅我哋英文就叫 咁上嚟做一啲訪問啊，或者工作苦與樂啊咁。咁當中裏邊有個環節咧，就叫做炮打司令部嘅嗰陣時，咁就專講時事，其實係俾我發泄嘅。 其實你講開，你唔提我唔記得咗有呢個呢一、這個節目，真係做咗唔係好耐，但係我係中意噶呢個節目，我好中意聽嘅。同埋你我係我應該係由嗰個節目認識你，覺得呢個人咧好嘢，即係有心做節， 係 即係唔錯，有心做節目啦，同埋就有立場啦。有睇法啦，對好多嘢，自己有自己嘅觀點啦，同埋亦都係嗰度，我知道你又係香港腰嘅喎， 係啊， 係嘛，啊呢樣嘢一講下，係啦，一講， 你好， 因為咧嚇，香港腰出身嘅。天之驕子 啊！以前就係、是，可能蔡醫生個時代就係我哋呢啲係排位入去嘅啫，爭好遠級數。蔡醫生啲級數同我哋啲級數真係， 你而家都難入啦，唔好話都係。 我唔知啊，即 係入到去都係一個身份嚟嘅。 當時都我就九十年代咁都叫做仲係嘅。 係啊，唔錯噶啦。咁你知啦，即係覺得有身份嘅人啊，嚇對網台咧就。 可能又睇 睇得啲， 睇得啲啦， 又唔會喎、啊，其實 係咩？你有 我覺得冇身份與唔身份，即係如果你睇會睇低網台嘅人咧，咁、嗯、嗰個身份應該都會係唔係話你讀邊間大學咯，即係佢個社會地位，又或者佢本身係一個藝人，或者係主流傳媒人。嗱，主流傳媒人咧就往往真係睇低網台嘅，甚至喺佢哋自己地盤裏邊都唔提網台，甚至係打壓嘅。即係呢啲，因為我自己都身邊都好多主流傳媒嘅朋友，咁佢哋。普遍有很多的想法都是即覺得、你網媒唉總是看低一線的亂說而已、啊、我沒什麼所謂的當時、都是多得朋友找我做就做 對其實、那個、你講起那個節目又真的職場喜悅是很好聽即是來又可以即牽涉不同的 行業其實每個行業真的 有尤其是在香港這個社會呢、是身份角色和眼光角度是完全不同的不過香港的行頭都是很小整整下我發覺你找一下香港的職業其實都很有限數 都其實都不是即我又覺得那時候為什麼會有職場起義這個想法呢、其實我覺得喂你走出街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行業都有一份工作的即不要說你自己做生意又好 都 有一個工作而每一個工作有一個角色在社會上、甚至即不可以咁籠統話哦 ，sales 就係 sales， 咁 sales 佢賣好多唔同嘅嘢，而賣唔同嘅嘢裏邊都有佢嘅 know how 啊嘛，即係有佢嘅苦與樂啊，或者一個特別之處啊嘛。 但你能夠將呢樣嘢睇出嚟咧， 我想關注係咯，即係多啲 care， 包括打工仔嘅心情。本來開出嚟咧就用嚟打老細，即係用嚟咧即係叫啲友叫啲打工仔爆佢啲老闆嘅咁樣。 其實咧，如果你話作為如果打工仔咧，有呢、這個有呢個平台或者係發泄下咧，真係好重要。 開頭 係咁。因為香港的打工姐真的是奴隸 好慘啊 真的是奴隸來的、由教育開始由 BB 仔開始已經訓練了一路奴隸最近陳文文亦有個教育系列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呢、就是否釋了香港的教育那個奴性教育、怎樣建立然後訓練出我哋呢啲咁樣嘅一隻隻咁嘅奴才， 即係有啲啊，即係好聽啲奴才已經好聽啦。 係啊， 徐生唔好聽叫港豬啊， 港豬 叫豬噶咋，即係豬奴隸咁樣。 啲人覺得難聽啊，如果發覺佢哋好 enjoy 啊，而家港豬呢個形象好似覺得好得意啊，我發覺佢哋唔覺得羞恥啊， 因為港豬豬啊嘛， 豬係啦，即係覺得即係變咗係好 Q 啊， 我的港豬生活咁樣，仲會 po 仲會 hashtag 我的港豬生活， 我啲港豬老婆啊，我哋港豬。 咁就冇辦法，即係始終陳文講得啱嘅呢樣嘢，即係由我哋細到大嗰種咁樣嘅奴化嘅教育啦，跟住出到嚟職場更加奴化。嗱，我覺得九七前同九七後咧，即係九七後仲更加之奴化，因為始終變翻一個真係純叫做港人治港嘅華人社會咧，即係變咗嗰種華人嗰種打工文化咧，就進佔曬所有嘅商營機構同埋公營嘅政府嘅部門，所以成個社會氣氛就係大家最緊要。揣摩上意， 大鑊呢樣嘢就係啦。 老細好嘢， 奴性其實係強化咗個奴性嗰個標題。 所以以前你九七前，我諗蔡醫生比我更加經驗豐富啦。九七前啲人諗嘢都會大部分嘅人都會諗翻。案件事嗰度點樣令到做件事？中意搞權術嘅人咧，其實係會被少少邊緣化嘅。以前即係就算我出嚟打工，啱啱出嚟打工都係。但係而家去到2016年嘅社會，即係2010年代開始， 尤其是曾蔭權嗰啲人可以 講台 嘅擦鞋文化啦， 嗰種奴才嘅文化， 係擦鞋啊！ 社會各個階層，係我 係冇人格冇尊嚴啊，做到嚇即係。而且是没有创意了你那天没有了这 个人的尊严啊个人的想法啦是没有了创意 的。因为不需要即其实不是人没有创意是创意已经不再需要了。因为你的上级他不是要你创意他要你服从。 听话。 是啦即是客即是、需要你的是服从你没问那么多你做。而有很多人呢选择不要去 challenge, 因为那个 life is easy, 摆得你不要明白即是哦、oh, yes, yes, yes。咁 所以好可憐， 造就咗創意係唔需要嘅，你唔需要諗辦法解決啲問題。總之佢要嘅，咁啲嘢出嚟係核突噶，啲嘢係唔啱嘅。咁唔啱，除咗佢話嘅，個老細話嘅，個客話嘅，咁佢話咁啊咁咯，俾啲核突嘢佢咪核突咯，唔緊要，使乜創意？ 正我之前嚟我聽到你誒讀喺大學讀 biochem 喎，但係你又唔係去做 biochem 啦，你唔係去做藥啊研究藥物啦或者乜嘢化學嘢啦，你走咗去做咩啊？做創 做廣告。 廣告嗱，有趣啦。其實你即係做一個創意工程嘅啦，屬於呢個學創意行業啦。 我淨 係 創意 嘅。所以係呢啲咁活潑嘅人先可以做到創意。你一要自己做老闆係咪？即係你自己開公司㗎嘛？ 啱啱就有少少嘅轉變動，即係都係我自己做。咁但係而家就我啱啱就幾個月前就冇再做自己間公司啦。咁就變輕身上路，一個人即係好似即係。一人公司咁咯，即系变成就自己拖唔同嘅人去合 作。咁咪轻松啲，压力细啲。 可以咁讲，咁你即系冇咗啲出粮租金压力，咁每次咪揾唔同嘅 freelance 去做唔同嘅嘢，咁亦都带唔同嘅服务俾客。 做广告。 做广告系啦，咁成个计划接嘅，即系一样嘅，同以前其实一样，即系都系成个计划去做。 就减轻啲 overhead 啦， 就减轻啲 overhead 咯，咁咯。 咁其實咧，創業咧，創意工業啊，我可以講話嚇，又講 兩樣啦。 喺香港嚟講咧，你覺得嗰個走勢點？ 係下坡啦，即係創意工業啊，直情走下坡。即係例如廣告業，冇得搞其實，即係因為點解？因為你創業點解會走下坡？其實是因為大家的媒即對於人和媒體 係 啦，那個 interaction 已經是不同了， 很狹窄嘅。而家啲廣告啊，好似阿思思何依依所係嘛？ 何依 依何依都會被人哋咁樣搞啊！你覺得很荒謬啊？ 何思思 嗰只何品思啊嘛，即荒謬到我都冇嘢好講啊！真係， 唔係嗰單嘢淨災難嚟㗎啦，即係好多。 如果一個商業機構啊嚇，或者係都好重視廣告啊，應該重視宣傳嘅一個行一個行業咧，都要搞呢啲咁嘅。其實我哋覺得災難啦，但係佢覺得可能要生存就要咁樣個迎合啊，港共或者中共嘅政嘅思想或者點，哇咁就大禍啦， 係 幾悲哀喎？ 悲哀㗎，咁其實喺 因為我覺得好多藝人已經係非常之 mile 一啲都唔激，一啲都唔強硬啦。 即係何思思有幾激啫？文化監部有幾激啫？ 真係呢啲你應該拉攏佢做建制派啦，已經 飛 㗎嘛，係咯。所以我冇特別跟進，我覺得呢啲無方唔謀嘅真係。咁啊，當然有人去撐佢都好嘅。 唔係呢樣嘢，亦都即 係點搞？點睇呢個市場咧？真係 其實就頭先講。講開啦，就話因為而家啲人都唔睇電視啦，咁即係而家主流因為媒體分得太散，有好多嘅唔同嘅選擇俾一般嘅市民啦，即係除咗你電視，而家根本上啲人唔睇電視嘅，又唔睇報紙，又唔睇雜誌，即係你傳統嘅廣告嘅係拜拜嘅，即係已經係走緊下坡之中嘅下坡。第二就係話。正正是因為市場開始收縮狹窄，那你市場收縮的，那你那個 budget 呢就是那個預算，就是做廣告的預算就慢慢 cut 了，或者是分散了，即是以前可能我有一百幾十萬去拍一條很勁的廣告片，電視播就搞定了，大家收工，但是現在不行，即是你好了，我花了一百幾十萬拍一條美輪美奐廣告片，但沒人看電視啊，大佬。 所以其實啲廣告現在做到這麼差呢，即係你又 有 個投資又係啊，嗰、那個其實那個投資又少啦，即係咁縮皮咁樣樣都 嚇。做嘅人唔識做， 咁啲 product 點 sell 咧？ 唔係，所以呢個就係呢個廿世紀最佳課題嚟嘅。咁而家所以咪造就咗一百萬話，有人就係話就話喺網度，但係其實你話係咪香港，尤其是香港嘅市場，你係咪真係好多人捉到網路嘅廣告，或者係點做咧？或者係真係捉到網路嘅生態而去打廣告咧？或者係投資錢落去咧？其實好多人都唔識嘅，甚至業界嘅人，即係甚至係香港 multinational 嘅廣告公司，即係跨國廣告公司裏面嘅人。都未必識。 喂，這個情況係喺香港定 globally 全世界嘅咁噶？都係縮水 嘅。其實 globally 嘅，即係講真 ，globally 好多人未。即係未拿捏到到底互聯網係點樣，好多客都唔識嘅， 仲未 即係做決定做 decision maker，即係喺啲公機構裏面嘅 decision maker， 佢好多都係對呢個網路嘅世界唔算太理解。例如我以香港嘅客為例，佢哋淨係會叫你你揾個 Facebook 啦，你拍條咩鬼短片掟上 YouTube 啦，你拍條微電影啦，即係仲係喺徘徊喺嗰個 level 裏面。即係所以喺大半年前就爆咗一百毛出嚟，即係個新嘅。宣傳模式， 咁啲客又是排住隊咁樣攏過去，喂，咁但係問題是網路嘅生態，網路嘅 lifespan 其實幾日嘅啫嘛， 係啊， 一個禮拜就完全勾曬、 啊啊啊啊。我都覺得係好，你啲人話一抹毛嗰個廣告費貴過 TVB 係咪話？ 誒唔係，咁呢啲係謠言嚟，即係 謠言嚟。 但其實都越嚟越近㗎，係 咪啫？一一抹毛我已經冇睇啦， 係即係佢嘅問題。 以前都啲人 po 上 Facebook 我睇下，我好耐冇睇，有冇睇啫？都啲 你見到其實佢大型。即係佢其實都係或者唔好話大型講到咁激啦，即係其實佢已經大不如前嘅，即係你見佢，因為你網路嘅嘢輕一陣算噶啦，所以點樣你喺網路生存，你係要不斷諗啲新嘅嘢出嚟啊，諗新嘅模式啊，諗啲新嘅形式出嚟玩。 冇錯啦，其實任何事業啊，任何嘅嘢工作都係一定要不斷咁樣grow 啊，咁你有 grow， 你都有啲嘢刺激佢啦，有啲吸引嘅嘢出現啊，然後先即係路一路發展噶嘛，嚇、啊，咁你即係講我呢啦，你又係網台啦，你、即係 我自己都 run 網台， 係啦， 我即係低俗都係開 啊，咁你低俗唔咩啦，又各樣啦，咁其實你依然都留翻一個網台節目自己玩下，其實我又係啦，我又啊整翻過嚟霸下玩下咁。其實落在其中的喎，你是不是你都這個是純粹付出嚟嘅 咧？嗱，我自己咧，嗱我自己點解會繼續仲做東平洲呢或者繼續即係 run 呢個節目呢第一就為咗啲即係網友啦，網友中意聽我講粗口嘅， 你有 fans 啊嚇， 即係中意聽我講粗口，爆粗爆時事，鬧啲狗官，鬧六八九，鬧成嘅，即係有啲人係中意聽嘅。 咁有狗官你先有錢搶， 唔係咁啊！我冇錢收嘅，其實我做呢個節目 梗係冇啦。而家網台邊一個可以賺錢啫？ 唔知好似 MIHK MIT 又冇啊！我上咗兩個月，佢都話都問，其實佢已經叫做做得好有吸引㗎啦。咁其他嗰啲你知啦，我哋呢啲啊更加啦。係啊，如果唔係嗱啲月費啊嚇，如果冇月費嘅話，我哋基本上咧都 係你哋呢度叫貨金啊。 我哋叫月費。 啊月費係 認真啲嘅， 熱記嗰度。 貨金係熱狗嘅。 係嗰個熱嗰邊係。 佢但係講法唔同啦，大家都明白咧，都要參與者啊，或者係接收嘅人咧，要付出啦，係咪啊？大家去 support， 其實都靠大家網友去 support 呢個網一個網台。咁而家嗰個即係傳訊嗰個方面啊，你就因為廣告啊，都走咗去廣告喎。網台網絡啦， 網媒係網媒咯。 咁、啊、我覺得呢個生態係 其實咧呢、這個生態嚟講就係其實 係咪健康？ 健康咁健康，你有啲新嘅媒體出嚟，你一定要用啲新嘅嘢㗎啦。咁但係問題即係個結構上咧，其實係好多大機構咧。他們的宣傳部或市場部其實很多都跟不上這個時代、例如他們的marketing budget 的 split 即是我們叫做他的事務預算市場的預算始終他還是放最大的舊東西去那個主流媒體那裡即是電視、報紙或者 outdoor 即是電車巴士這樣但是呢永遠他們 consider 網媒都是可能 是 次要的 support 的不 是主要的但是 Heaven said that 而家咧個比例咧就開始按趴啦，即係開始網，我知道要使錢，我知道要抌錢落去做網媒，我知道要抌錢落去做網路嘅宣傳嘅品牌建立，但係掟錢落去。有人懂做得㗎，即係好多人係唔懂做嘅，真係即係我真係唔怕得罪講句，甚至好多跨國嘅公司，其實係唔懂做嘅，因為年輕一代即係八十後甚至九十後，佢哋可能有個 mindset， 佢哋 tool 用得好好，即係可能我懂得點樣寫啲 hashtag 寫到佢好鬼 sexy， 我知道點樣去引到你睇落去，即係三億人震驚了咁樣，即係點樣整啲視頻好得意，但係佢哋冇翻背後嗰個 marketing 嘅理念，就係冇我哋啲老嘢，即係最扎实的广告根基，即是说你怎样去建立个品牌 去打你的 core market， 去怎样去整个品牌的 architecture， 应该是怎样去建立，很多人都不懂的，即是做的又做的一批，想的又想的一批，即是两样东西那个 link 还没拉得埋，现在最成功都即是100G 100X 的，即是100毛就叫暂时做得比较好，但是它得一招而已，即是又是植入式一招 的，我又不是那么欣赏， 我见不到他有新的 东西，我不是太欣赏，一百毛而已， 所以 人捧到他那么高，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你只是说一件事很重要， 即係譬如廣告啊、宣傳啊、創意啊，嚇有一個傳統嗰一套，即係你哋係屬於傳統嗰啲啦。你話你上一輩， 唔係其實我係網絡㗎啦，已經係。 你已經覺得自己進步㗎啦，我啊落後㗎啦，我啲肯定係老一輩，我對 我哋都網 絡， 你唔落後， 老 實。 我 屌你個網台，作為網台節目主持， 我係咁多嘅咋。求其識噏幾句嘅，其他所有嘢我係唔識嘅，我係啲電腦盲嚟嘅，咁咪最多叻識得上個 Facebook 撳下撳下嘅啫。係冇錯，好在啲嘢咁易嘅啫，如果難少少我都學唔到噶啦。咁即係唔同嘅年代嘅人咧，嗰、那個吸收知識嘅能力啦，啊或者嗰個諗法啦，應用程式啊，我哋嗰、那個係停留咗喺個某一個階段嘅。我哋過咗三十歲，唔係廿零三十歲已經好難學新嘢，唔好話四五十歲啦。唉，而家我呢啲，咁你已經好進步噶啦。 咪所以世代撕裂咯。 冇，係啦，你講得啱啦。咁而就係而家好叻網絡世界嗰啲運作嘅咧，就係年輕人，可能係十零歲都叻噶啦，廿幾三十歲啊咁。咁一個大家銜接唔到啦。 係 年輕人會覺得你老土。 即系老嗰啲又， 你嗰啲人觉得你啲人系啦，呢啲嘢 净系望住个机，吓废青， 唔识得嗰啲基本嘅嘢。 咪呢样嘢好特别，好得意嘅蔡医生。即系我同你就应该就喺年代上 唔同年代啊，系啊。 即系嗱，而家个世代撕裂，大家好明显啦，见到即系而家老一代其实就好。 个世代撕裂，我觉得就应该系世世代代啊，吓成日都有嘅。 系啊。 不过而家严重，好严重就系我觉得咧，嗰个经济政治命脉系控制。在一班叫 baby boomer， 即系我嗰代啊，老嗰代嘅人度啊， 即系五六十后系。 系啦，其实佢哋因为控制咗个经济啊，即系权力啦，吓同埋金钱，但系佢哋嘅思想系落后。 咪主要个制度扭曲啊！ 系啦，年轻人冇得出头。 唔系，系啦，冇错。喺香港呢个扭曲社会、扭曲嘅社会、扭曲嘅经济、扭曲嘅制度里边，佢哋以嚟冇得可以用正常可以外国咁新陈代谢。 系啦，冇错。 即系冇咗正常嘅新陈代谢，即系以往老嘅系应该淘汰噶啦，慢慢即系或者退落嚟淘汰又好，退落嚟又好。但系而家个制度就令到佢哋沾着茅坑不拉屎。 啱啦， 可以令到佢哋就算做错嘢，即系做得唔好，佢哋唔使走。即 系 佢哋都依然喺度掌握住个所有嘅资源分配权。 佢做到几差几衰都好啊， 冇错啦。 净系啲政府高官啊，好多大机构都系嘅。 即系 佢喐佢唔到。 其实最简单啫嘛，最离谱嘅就系早上个礼拜个元水嘅事件。个明明嗰个独立调查报告出咗嚟， 到今日仲饮紧元水啊，啲人都冇 add 出。 唔系，即系林郑嘅逻辑啊， 系 即系。佢明撚明係直頭講粗口，即係佢明明就已經話係各部門失職，即係已經講到明失職。但係林鄭佢竟然可以口硬無恥到話係無需負責，所以呢個就係扭曲咗成 個。呢個其實佢就佢哋一貫以來個 mentality， 佢哋個心態就係覺得咧，佢哋係永遠唔會認錯、唔會負責嘅。道歉已經是很大件事的了，他覺得我已經很大的付出的了，已經是做了事了，沒得追究了， 很荒謬。啊、即係好似你話啦，你話冇咗一個正常嘅更替， 係冇咗正常嘅 點解 新陳代謝？ 冇錯啦，政治嘅嗰個扭曲啦，即係呢個就係咧。 其實商業機構一樣，即係我其實商業機構。 就是權力那個啊，其實 資源分配 那班有權勢的人呢，因為他是要維護自己的獨裁，或者是維護自己的權力，其實共產黨的統治一樣嘛，就是等到呢現在好像細細一路呢，講真的一個人呢，我覺得他的發展或者是創業啊創意呢最旺盛就是二十多歲，二十多歲的時候我想你創業是幾多歲創業啊？你 我三十一。 三十一年啦，差唔多啦，成熟噶啦。一個人咧，你有本事啊，打一兩年工，知道自己個方向。其實人生係咁噶啦，你入咗大學，你喺度諗下自己想做乜，到嚟接觸下，你就開始知道自己想做乜。但你就諗下一世打工啦，做優華去創業。廿零歲已經創業，但我發覺而家啲廿幾歲咧，真係一係陰功啊，真係一係就真係好廢嘅嚇。Even 我哋而家，我覺得最優秀嗰班咧，就係我哋喺我哋呢台，我哋網台裏邊啦，我哋 My Radio 最多噶啦嚇，民族黨主席又喺度啦，阿典奇啦，係啊 ，Billy 鳳啊，嗰啲實成扎班啊，即係 Hong Kong U 又有啦，或者其他大學嗰啲學生啊、代表啊咁樣，今次幾叻啊，六四啊出嚟，全部咧自己搞 亂， 搞得有聲。有色嚇，即係頂得住呢班老鬼啊！嚇，呢班老鬼真係全方位喎，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咁去扭曲抹黑啲學生嚇。其實呢班學生咧， 進步㗎啦、嗯嗯，但係都好似揾唔到出路。 最慘嘅係啦，即係阿蔡醫生正正你就講咗一個最慘嘅地方，就係話佢哋其實係有嗰個能力啦，進化咗、嗯。你睇雨傘都知啦、嗯，即係你見到最優秀嘅創意就係金鐘， 嚇、 啊、最勇、嗯、最打得嗰班係旺角，即係最嗰個執行力啊！ 金鐘係一個藝術狼嚟嘅啫， 或者 創意所喺嗰度發揮到。 你旺角你見到好強嘅執行力、組織力，嗯、即係大家見到年輕一代係做到嘢，即係有嗰個能力。 冇錯啦， 但係最大問題，佢哋冇向上流嘅空間同動力， 冇啊！ 唔係即係佢會上 到。甚至乎你話而家呢個港共嗰個政策就係希望盡量碾死佢啦，好似比如講話叫啲公司千祈唔好請佢啊！嗰啲 心平氣得啦， 咁上下即係呢 啲，好似689話齋，屌掟你去孟加拉嗰度，即係一帶一路啦，即係叫你流放去下放去。 即係一個政府嗱呢、這個， 即係烏茲別克嗰啲。 呢個就係我哋講咧，只有共產黨啊，而家加埋香港呢個政府咧，先至會呢叫殺子文化，係、 嗯、 將自己年青人咧係碾死嘅，叻嗰啲全部碾死佢嚇。嗯完全唔俾佢生存，咁你話幾恐怖呢？ 我就文化啲啦，即係我文藝啲嘅寫字啦，我即係覺得係吃掉夢想啦，即係食咗，即係吃掉你嘅夢想嘅，即係依家呢個港共政權， 係啊， 中共政權都係。 唔係咯，如果你年輕人都冇夢想、冇理想啊，冇自己嘅創意啊，發揮到出嚟嘅話咧，你呢個社會點會唔死啫？你過咗嗰個年齡嘅話，到咗三四十歲咧，你個人嗰度開始老化㗎啦，思想啊、行為啊、就僵化，冇嗰種幹勁同埋活力啦，爭好遠㗎啦、啊，所以。是恐怖的，但是现在读书都太多、 嗯、 我成日叫啲后生仔上嚟啦，大学生我都有阵时叫佢成日提醒佢哋嗱，毕业咗掉本掉咗本证书，即系唔好俾呢个知识啊或者你学历个包袱咧束缚住。 嗯嗯嗯即係同埋咧，即係其實最緊要即係我都想寄語，即係而家我就當自己老屎忽啦，即係我都四字頭啦，大佬。 咁快就老屎忽。 即係我想寄語，即係而家年輕一代有一樣好緊要，你係叻嘅。 嗯 你是叻嘅，但有一样嘢好重要就系、是、你个执行力系低嘅、 嗯， 即系佢 个冇机会学习啊，根本就 坚毅同刻苦咧。 你讲得好啱啊，执行力一冇咧，就系因为你由细到大读书咧，都只系教你服从。 系，但系其实你要弯要割禾就一定要弯腰，即系你做每一样嘢，就算你创业又好、 嗯， 或者你想实行一啲嘢，你谂到，但系你要做嘅时候咧，其实系好辛苦，同埋嗰啲嘢系好挨嘅，系要挨，要忍，要受，要挨。嗱、嗯，我觉得而家年轻一代咧，佢哋嗰个坚毅嘅持久力咧，真系唔系好得，即系谂到，同埋佢哋，同埋一样嘢好紧要就系个 mentality， 即系唔系因为呢个互联网时代、 嗯、 ，age of individualism、 嗯。 文化时代， 个人好自我啊，系 好自我。但系呢个世界唔系所有嘢系围住你而转嘅。呢、 嗯、 个世界系每一个人一齐相互影响，先、 嗯、 至可以产生到个力量出嚟，令啲嘢喐嘅。 嗯 嗯，如果唔系，你一个人点推啫？ 嗯哼，系啊。 如果都年轻人， 几时都系噶啦。你出到嚟社会做嘢。就是一個合作的關係㗎嘛， 你要合作㗎嘛， 係啊，咁你冇可能自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出嚟㗎嘛，啊，不過合作能力又差到，呢、這個又係由教育開始嚇、啊，當然啦，無論教育幾扭曲咧，人才都會飆出嚟嘅， 不同科技都有關係嘅。咁、嗯、同科技都有關 係。 咁、嗯、自從即 係 你 iPhone 誕生咗， 已經乜嘢都可以解決到問題。 係啊，即係尤其是 iPhone， 即係 iPhone 嗰文化，即 係 大家 你講得啱，呢樣嘢可能 都唔溝通嘅。以前我哋同同事食飯，大家傾偈，知道點樣係去交流、去互動。而家啲人個個一 自閉 一食飯就對於 iPhone， 我唔係話唔啱，唔係話唔啱，但係你正正就係因為既然大家都係咁嘅時候咧，你就要。重新，如果你识点样同人沟通，你咪赢咯。 啱、 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当个个唔识沟通嘅时候，咦，你识喎？以前我哋就话冇 iPhone， 你讲得啱啦。所以其实我最欣赏你呢，就系呢样啦。其实你嗰个人 冇理由先， 系所以把握好紧要噶。第一次唞一唞先，一阵间翻嚟仲更加精彩。